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这个去看一些新上映的影片哈？哎，我发现，在贺岁档哈，有一些这个片子啊，让我们看完之后，已经慢慢觉得，哎，这个贺岁的味儿已经开始有点渐浓了。 嗯， 其中呢，就有这么一部非常适合大家合家欢去看的，而且大家看完之后也都觉得，哎呀，特别的温暖，特别特别的好看哈，就感觉这个心灵被净化的一样一部影片，在最近呢，哎，也是正在上映，而且获得的这个。好评度啊是很高的，就是帕丁顿熊二。 对，这个帕丁顿熊其实第一部推出来之后啊，也是大家议论的比较多嘛，因为这个小熊萌萌的，而且是一个很有英伦范儿的小熊哈、啊。但是这个二一推出来呢，似乎大家这个话题度就更高了，就是说这个小熊再次回归，可能会带给大家一些全新的感受哈、啊。当然这个电影呢正在这个热映当中，我们也不过多的去剧透了哈。但是我们今天呢就着这部电影，我们一块来聊一聊那些主角其实是个动物的这样的一些电影啊， 而且啊，这些动物都是虚拟动物。 嗯，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其实有一些影片哈、啊，已经这个拍动物的其实很多，但是有一些呢是真拍哈、啊。 嗯， 就是这个动物是真的，我就是这动物就在这跑，我就拍了。 嗯 啊，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五部影片都是一个虚拟动物哈、啊。 嗯， 虚拟动物的他们的一个人为所营造出来的一个神奇的世界是怎么样的？给大家盘点这么几个哎虚拟的动物主人公的形象。那么第一部呢，跟大家来推荐呢，就是刚刚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很经典的形象，就是帕丁顿熊。帕丁顿熊，这已经是第二部了，第一部是在2015年上映的哈，2年之前。当时呢，这个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对于帕丁顿熊啊，还是有一个就是说从小的一种情怀在，因为它本身其实并不是说有了这部影片之后，哎，才诞生出来这个帕丁顿熊。帕丁顿熊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诞生出来已经很多年了，这个形象也是在英国的儿童文学当中啊很经典的一个形象，所以很多朋友小时候也都看过，哎，把它拍成电影，这帕丁顿熊大家就很多朋友都会想去看一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帕丁顿熊这部影片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啊，外加它的主题曲。我们先来通过这一小段片段来回顾一下这个经典的帕丁顿熊的形象。 I'll be there for the team. I'll do anything to protect my people's dreams. And if the earth just finds me wandering around, you know my soul will rise up and keep on shining. Here we go. We're trying to get high. 哎，这就是我们为大家放的这个帕丁顿熊的一个片段，这应该是第一部电影当中的片段，因为第二部呢现在正在上映哈，所以也不给大家放片段了，但是整个的形象都是没有差别的。这只熊啊名字叫做帕丁顿。 嗯，其实帕丁顿是一个车站的名字哈， 哎， 就是在英国，这个熊来到这个算是进城之后， 进城之后， 然后第一次到的那个车站就是叫帕丁顿站哈，也很有意思的，包括这个熊的衣着啊，也都非常有英伦范儿。 对，没错，它刚刚我们也说了，是这个英国儿童文学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人物形象，就比如说咱们这儿的。咱小时候都看什么？哪吒？ 对，看海尔兄弟。 海尔兄弟啊， 嗯， 类似就是这样，就是 葫芦娃。 葫芦娃，哎，就是每一个英国的小朋友可能小时候都听说过这个帕丁顿熊的故事啊。 嗯， 他这个形象呢也是辨识度也很高，总是身穿着一个连帽的厚大衣，头上也戴一旧帽子，然后还穿着一双威灵顿的长筒靴，然后随身还带着他装有私人物品的一个旧皮箱哈。 嗯， 啊，那这个形象是怎么来的呢？刚刚赵爽也讲了，他进城之后第一个到的车站是帕丁顿，那么其实这个。说这个帕丁顿熊这个卡通形象啊，它诞生地也是在帕丁顿车站哈，是其实在很早了，在56年的时候啊，已经大概60年前了。说英国有一个作家叫迈克尔邦德，然后他呢在伦敦一个叫帕丁顿站这个车站附近啊，看到一只玩具熊，当时货架上所有的其他玩具都卖光了，就剩下这只熊还在货架上待着。哎呀，当时这个邦德一看就是。就莫名啊有一种这个同情心出现啊，觉得别的玩具都卖光了，怎么就你还孤零零的在这儿躺着，于是就把这只熊买了下来当做礼物送给了自己的妻子。然后呢他买下这只熊之后，哎，就激发了这个叫迈克尔邦德的这名作家的一个创作灵感啊，于是他用几天很短的时间就创作了一本书，叫做一只叫帕丁顿的熊。 嗯， 哎，当时这都是帕丁顿熊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诞生的这个经过哈。那么后来呢，这个邦德还说他在纪录片当中看到过很多在二战期间离开伦敦的孩子，他们在车站上挂着牌子，比如说随身物品也是放在小的行李箱当中，于是这一部分人哈，这一部分当时的经历也是给他创作的一个灵感，所以他把小熊整个的一些平常的行为举止啊，包括随身喜欢带一个旧木箱子，哎，把这个习惯也放到了帕丁顿熊当中，而成为了他性格的一部分。 嗯，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小熊啊，它是有很强的熊物个性的哈，就是说包括它的衣着，包括它的这个动作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设计的哈。 嗯， 而且这个小熊呢非常的单纯和善良，就可能这部电影呢对于成人来说啊，感觉有点爆米花了，或者说有点低幼化了哈，因为这个小熊它没有太复杂的个性，它就是很善良。 嗯， 就咱们俗称的傻白甜， 老好人。 对，就是他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就他的熊生都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理想化的。所以我们会看这个电影呢，你会觉得哎，这个世界充满了美好，充满了爱，所以这可能也是就是他作为这个一只熊给大家带来的一种治愈的力量吧，算是。 嗯，没错啊，说到这个治愈，其实我们肯定不得不想到，其实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给大家分享过这个话题啊，现在也是正在上的一部动画电影叫《寻梦环游记》啊，其实大家都很自然的把这个同档期上映的这两部动画电影来做一个比较。那其实《寻梦环游记》呢，更多看完了让大家感触非常深的是戳到大家的泪点哈，让大家感觉到心里其实很难过，就是想起如果正好自己身边也有这样的故事发生啊，会感觉很难过。而帕丁顿熊其实与《寻梦环游记》不一样的就是，它你看完之后。可能不会感到很伤心很难过，而收获的都是这种非常温暖的这种治愈的感觉。 嗯，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部算是动画电影吧，然后在这个冬天上映，其实它是会给这个冬天带来很多的温暖的。当然第二部可能比第一部的这个评价要高一些哈，包括它的制作呀，包括它的色彩呀，还有整个的故事的架构哈，也是很有这种英伦范儿的笑点。如果说朋友们想在这个冬天就是不动脑的，然后也不去思考什么事儿哈，只是想很温暖的去看一种就是有点治愈系的这种小电影的话，我觉得 觉得倒是可以去看一下，时间也不长，就它很适合，就说没什么事儿，休闲娱乐去看一下啊。 对，也不会坐那感觉哎呀怎么还不完，很难受，哎，又短又好看又治愈又温暖，非常适合在这个冬天带着您的家人或者是带着您的爱人或者其实自己去看哈，也会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收获。这是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虚拟动物的电影形象，就是帕丁顿熊。马上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第二个虚拟形象，哎呀也是非常的经典哈，以至于现在其实很多朋友在形容某个人的时候，哎，就容易还往这些往这个动画形象上来靠哈。这个形象呢不是一只熊了，是一只猫啊，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只猫，就是加菲猫啊。 还有一个猫种啊，就现实生活当中也有一个猫种， 哎、对， 就叫加菲猫， 没错。 对，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猫种跟这个猫长得有一点区别，但是整体的这个猫的头的特征是差不多的哈。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看看这个加菲猫哈、啊、在这个电影当中的形象是怎么样的。 Get you up on your feet. Get away from the rat race. It's a party like that. We're gonna raise the roof. Let the music do this thing to you. Pay your head and get it started. Move your body. Come on, I'll take you for a ride. Drop the top and dance all night. Life is good, so let me hear you. Hey-ho, what's good with you now? Hey-ho, hey, you know what to do now. Holla, holla. We got the rhythm, we got the most fun. Hey-ho, what's good with you now? Hey-ho, hey, you know what to do now. Holla, holla, we got the rhythm, we got the most fun. Jump rock, I'll rock side to side. Roll your booty around from left to right. Look at you, here we go now. I think you got it. That's hot. The way you take it though.Up, up is where you wanna go. The kick drops, feel the bass thump. Now baby, work it, girl. That's exactly how we do. Bringing the party to you. Let me do so, let me 形象哈，加菲猫，哎，这个一想起加菲猫啊，我们都可能马上就能够想起他那个非常标志性那个胖嘟嘟的脸哈。我们今天也是，如果现在正在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朋友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是加菲猫的一个动画的形象。那么真实的当中的加菲猫长什么样的呢？是这样的， 哎， 还挺像的，你别说哈。来，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我们看他的这个 眼间距很窄，然后脸呢仿佛被拍扁了，然后所有的五官呢长在一块儿，但是眼睛又特别的大，脸又特别的胖哈、啊，其实真的还挺像的，就是他这个加菲猫的形象和现实生活当中加菲猫的形象哈、 啊。对，就是他下边脸这两坨哈， 坨 我们叫应该叫就其实咱们应该叫双下巴哈，他的应该是有四个下巴了，我看已经。 对， 就是两边分别往下坠一个，然后如果太胖的话就会再坠出来一层， 就看肥胖程度了。 对， 这加菲猫真的是一个很经典而且很治愈的形象啊、就是它在这个电影当中也是性格方面也很有意思的，就是猫嘛，猫跟狗的个性是不一样的、 哎、 就是猫的个性是觉得无论到了任何地方，这地方就是我家，我的主人是来我家做客的，对吧。但是对于狗来说呢，就是任何地方都是主人的家，是吧。所以呢这个加菲猫的个性也是非常非常的独立的啊、 对，就是它最开始哈就是把自己当头了，而且呢这个主人一家一直对它非常好，觉得生活也不错。哎，但是突然有一天这个加菲猫就突然碰到一个事儿，就是送来养的一条小狗哈，叫欧弟。这个狗呢由于它自己的一些过失哈，被人拐跑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第一次感觉到特别的内疚，就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件事情来负责，于是就勇敢地走出家门去找这个被人拐跑的小狗哈，并且经过了一番斗智斗勇是把他救了回来。其实加菲猫这个影片当时啊上映的时候，应该第一部是在2004年哈，当时上映的时候在整个影迷当中的这个风评哈还是很不错，但是在一些影评人的眼中哈，觉得这部片子是一部很怎么讲？你刚刚用的那个词儿，说上一部电影那个词儿，叫低质是吗？ 就是低幼化的。 低幼化，低幼化的，就是很低幼化，就觉得哎呀，完全一点内涵都没有啊！就是讲一个萌蠢萌蠢的猫，它一些萌蠢萌蠢的故事，最后呢，也是运气比较好啊，包括因祸得福啊。经历了自己的这么一个冒险的事儿哈，但是虽然影评界对这部片子没有亮出什么好的分数，但这个片子啊，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其他地方，这个票房却是一路增长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哈。 对，就其实我在想啊，有的时候这个电影给大家的这个作用，除了咱们平常说是一些艺术创作，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让我们觉得可以在这个艺术方面有一些提升的作用之外啊，我觉得电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休闲娱乐嘛。就其实咱们看那些英雄大片啊，还有这种就是打打的杀杀的那种，就是咱们看起来很过瘾，但是其实看完之后就是那么个故事哈、这样的一些影片也是其实没有什么，它就是讲了一些很简单的一些东西，但是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就是心完全沉浸进去，不管它萌也好，或者说这个事件让它很紧张也好，就是好玩而已啊，我觉得就够了嘛。所以其实这个加菲猫获得大家的关注还是挺多的哈。 对，没错。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跟它跟这个英雄电影啊其实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可能也是我用我们现在话来讲，有点这种反套路的英雄电影，就是说加菲猫其实它是一个主人公，但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英雄，而相反它身上是有很多缺点的，尤其是在影片的一开始，就是这个形象刚刚诞生出来，我们第一次见到加菲猫，见到它所做的事情，见到它的生活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形象身上的缺点是占了绝大部分的。第一，它懒。第二，他不想对任何事情负责任。第三呢，很自私，只关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哈。对于周围的世界，就算天塌了，可能跟他自己也没关系哈。但是呢，随着这个故事的发展，他慢慢的找到了原来自己在这么多缺点当中，自己还有原则。就是如果一旦有什么事情触碰了他心里那条线，比如说他的朋友因为他的过失而受到一些危险，他觉得这个时候自己是能够挺身而出的。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加菲猫其实跟我们平常人会有一点相似。 对， 就不是那种我们传说中的这种英雄大片啊，或者是这个我们看武侠电影中的那种侠之大者呀，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我们 主角光环。 对，就是我们平常人想达到但达不到的东西。加菲猫并不是，他有的那些问题啊、缺点啊，其实我们平常人身上也会有，但是他所做出那些事情，可能是我们有一些人想去做，但是没有机会，或者说目前还没有这个动力去做的哈。其实是满足了很多很多大部分的平凡的人啊，对于自己生活或者说对于自己的一个期待吧。 其实加菲猫也有很多毒鸡汤一样的语言啊。比如说大家总结的说钞票不是万能的，有的时候还需要还信用卡啊。 对， 然后还有下一个我就不说了吧，这个动物保护者会过来打我们哈。 对，比如说还说过啊，说要节约用水，所以尽量的洗澡要和女朋友一块洗。 还有说再快乐的单身汉迟早也会结婚，幸福不是永久的嘛。这真的属于毒鸡汤类的哈。 对， 不管怎么样，其实加菲猫和帕丁顿熊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实他们很简单，他们不复杂，就是你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不需要过多的去思考说他这个行为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含义，因为没有。他们是蠢萌蠢萌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治愈的这种电影吧。 没错，其实跟上一部一样，不管是加菲猫还是帕丁顿熊，看完之后都会让人家让大家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哈。尤其是从加菲猫当中，我们可能每个人或多或少的也会看到自己的影子啊，所以也是大家非常喜欢这个蠢萌的加菲猫的形象的原因。那马上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下一个，我们今天为大家推出的这个带来的第三个虚拟的动物形象，就是来自于《海底总动员》当中的小丑鱼了。《海底总动员》呢也是一部非常厉害的影片啊。我们先来还是通过一段这个视频的片段来回顾一下这一部《海底总动员》。 想飞越过海洋，让梦穿越时光，我的爱在等待，我的心永不再徘徊，不再徘徊。想飞为爱远航，让梦乘风破浪，谁也不能阻挡我的心，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出发，别再彷徨，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2，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的节目呢，跟您来分享的是最近正在上映的一个帕丁顿熊啊，从这个虚拟的动物形象，咱们聊起盘点几个那些荧幕上非常著名的、非常经典的，同时呢也是流传度非常广的一些这个虚拟动物主人公的形象啊。 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动物呢，它除了说有一个人物就是有这个怎么说呢，人物形象在之外哈，它还会有一个世界。就这个世界呢，比如说帕丁顿熊，其实它同时跟人类世界是一块存在的，但其实它存在即合理，就是说，没有人会说，哎，这熊怎么还活了哈？没，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节，就说它的世界就是人类的世界。 嗯， 然后，但是你像这个加菲猫，然后它也有一个自己的动物世界哈，就是它家里面什么的。 嗯， 那我们下面说这个片子呢，就是它的这个世界可能 没有人了。 对，就没人啊、 嗯、 但是这个世界也是非常的饱满的、 嗯、 这个就是海底总动员。 哎，海底总动员哈，顾名思义就来到了海洋的世界啊。这也是由这个皮克斯制作的2003年上映的一部影片。在这当中呢，如果印象没错的话，这可能也是为数不多的把海洋世界、海洋生物来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个故事背景哈，来进行写的这么一个故事，尤其是在动画片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带我们认识各种各样不同的海洋生物。 对， 哎，其实在这部这个片子之前啊，你要说小丑鱼，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都知道这个名儿，但是说小丑鱼长什么样呢？它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嗯， 怎么样？大家可能哎都是一知半解，但是相信看过《海底总动员》的朋友哈，都对小丑鱼的形象，虽然它是虚拟的，但是其实也对现实的小丑鱼的形象有一个大概的心理的了解了。 对、嗯，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它是完全的符合海底生物生存的规律的。 嗯， 比如说这个小丑鱼应该是经常躲在一个类似水母一样的这个东西里面哈， 嗯、 然后。 后这个海洋学家也去考证过，就是说确实这种鱼类就是寄生在那样的一个物体里面，因为那个有毒，一般的这个海底生物是很难接近的。 嗯， 那既然这个小丑鱼它能进得去，就说它为了拿这个来保护自己，其实是它的一个掩体。 嗯， 就所有这种海洋生物的生存的习惯，其实都非常符合说现实生活当中海洋的一个海底环境。 嗯， 只不过是现实生活当中鱼不会说话，但其他的。还有这个曾经我访谈过的一个嘉宾哈，因为这部电影就爱上了海洋生物。 然后呢？ 然后他在自己家里面就养了很多很多的海洋生物，而且海洋生物特别难养，他有一个整个的这个海底的这个种循环的系统。 嗯， 然后他会去养一些珊瑚，包括会去海里面保护一些珊瑚，然后他还会说养海绵。海绵，海绵宝宝的海绵，对，他会养很多这样的一些海洋的生物，然后再加上鱼类，就是他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个非常喜欢海洋的一个人。 嗯，哎，确实啊，因为一部电影而喜欢上海洋啊，之后也是对自己的生活其实也改变了很多哈。嗯，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是这样的。其实说起海洋呢，我没有这个在家里养海洋啊，也没有在家里养那么多海洋生物，但是其实对海洋可能每一个人吧，这个也有一种天性，就是对海洋还是很向往的。 嗯， 因为毕竟是一个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这么一个环境哈，而且我们平常接触的机会说实话非常的少。 嗯， 所以如果能够有机会啊，跟海洋生物跟海洋环境相接触的话，每个人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如果是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喜欢潜水嘛， 嗯， 就想去潜到很深的地方，其实动力啊，一个最主要的动力就是为了去潜下海底，去看看珊瑚是什么样的，包括各种各样的鱼呀，包括海龟呀，看着这么多海洋生物生活的这么一个神奇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对，嗯，我前段时间还跟就是咱们节目另外一个主持人思农哈，我们在交流，因为他不是刚刚学潜水回来嘛， 嗯， 然后因为我的水性很差哈，又不会游泳，所以我没有安全感，我自己潜不下去。但前段时间不是这个去休假的时候去夏威夷，我就做了一个潜艇。 嗯， 就是亚特兰蒂斯号的潜艇， 哦， 然后它也是可以潜到海底的一个深度，但说实话其实会让我有一点点失望，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海底像海底总动员一样，应该是那种色彩斑斓的， 嗯， 就是里面有各种颜色的鱼，然后有各种颜色的珊瑚，可是你真正潜到海底下之后鱼倒是不少，但你会发现整个可能也是这个太阳光折射的一些原因吧，就你发现整个里面是颜色很单一的， 嗯， 就这个是让我很失望的一件事情。但是据思农所说哈，如果随着这个深度的变化，可能这个海底呈现出来的不同的颜色又会更多起来哈。 嗯， 所以这个也是我更期待说能从海底其他的地方能看到一些别的景观。 嗯，对哈，这个去海底哈，不管是潜水还是潜艇也好，哎，大家都喜欢去看一看。所以呢，这部《海底总动员》其实从刚上映的时候，相信有很多朋友哈，一听说这个名字，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哎，我们节目的这两位女主持人啊是一样的，哎，就是想去海底下看一看。其实这部电影刚上映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观众这个名字，大家肯定有很多人都是冲着海底，哎，就想看看海底的世界，在这部动画片里边能描绘出一个什么样的情景，然后大家就会去了。嗯，所以呢，这部《海底总动员》哈，其实之前好像也跟大家在讲皮克斯动画的时候提到过这部影片哈，在皮克斯动画整个的这个制作的历史上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也是当时打破了很多的票房的记录哈，再加上这个小丑鱼的形象呢，也非常的深入人心，所以这部《海底总动员》也是作为今天我们上榜的第三部的这个影片和虚拟动物主人公的形象哈，来推荐给大家的。 嗯， 哎，马上呢就来到我们今天第四个哈，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动物的形象了。其实第四部这部影片稍微相比之前几部啊有点特殊，就是因为它是在一个纯动物世界当中。 嗯， 其实换句话来讲，其实就是把这个人类世界啊，可以说移植到动物世界做了一个比喻， 嗯，类比吧， 类比、嗯、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会把人的个性跟动物的个性去做一些比较哈、嗯，比如说，有人会说，哎，这个是犬系男朋友，然后这个是猫系女朋友，或者说这个是，就他会把这个动物的一些个性和人做一个类比、 嗯。 其实《疯狂动物城》呢，就是把这个相当于是人类社会当中形形色色的一些人、 嗯， 然后挪到了动物世界当中，并且呢，用这个动物世界当中的一些形象。 嗯， 去表现出来，还是很有意思的一部影片。 没错，都让他们对上号了。而这部影片的主人公哈，这个虚拟的动物形象叫做朱迪哈，它是一只兔子。哎，我们还是来为大家准备了一段《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和电影的片段啊。我们先来通过这一小段的片段来回顾一下这部在去年也是大受好评的影片《疯狂动物城》。疯狂动物城哈，一部这个反响非常非常好的影片哈。 嗯，这个疯狂动物城其实最开始走进影院的时候还没有抱那么大希望哈，就以为也是像一个平常的动画电影那样，但你会发现其实疯狂动物城并不是一个光给小孩子看的，就是相比于前几部影片，其实它里面的这种动物的个性就要丰富很多了，包括它会折射出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很多规则。 嗯， 就这个我是觉得动画电影的一个有很大区别的地方，就有一些动画电影你会觉得它不会折射出来特别多的，对，就比较低幼化。但其实《疯狂动物城》是小孩子看了看个欢乐嘛。但是如果说成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它会折射很多在社会上面去做事情啊，或者说一些怎么说呢？ 为人处事， 对，为人处事的一些规则。 所以还蛮有意思的一部电影哈。 对哈，这部影片呢，因为他的主人公其实是一个警官哈，他是一个兔子，而他最好的一个在影片当中的搭档哈，当然最开始两个人是敌对的关系，但是最后呢，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两个人成为了最好的搭档，是一名狐狸，而他们要对抗的这个幕后的大 boss 呢，其实是一个山羊。所以说啊，就是这部影片其实另外一个成功点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动物哈，都能够把它们放到同一个世界当中啊，把它想象成为疯狂动物城，想象成这个动物城当中的一员哈。 嗯， 在这个这个能在自然界中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比如说狐狸见到兔子，那肯定这个 吃， 肯定就是对，兔子就凶多吉少了哈。 嗯， 再加上如果有老虎啊，有大象。啊，包括有小的这种，就是疯狂动物城中还有一个小配角是很这个出名，叫树懒，是吧？ 就是那个是， 对，就是说的特别慢，说话特别慢，做东西特别慢，但是却叫闪电哈。 嗯， 这个人就是所有这些动物都把它放到同一个这个疯狂动物城的这个背景的设定当中啊去看，其实每个动物的身上也是能够折射出人们对这种动物它的想象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兔子，大家一想到就是它非常的灵敏，非常的机灵，而狐狸呢就是非常的狡猾哈，非常的这个奸诈，然后狮子呢就会感觉到有一点点蠢，但是力量无穷哈，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最后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影片当中很多动物的形象和它折射出来的性格哈，跟我们人类想象的不太一样，比如说狐狸当中也有好狐狸，而这个山羊也有这个变黑化的山羊哈，最后也变成了这个影片中的大 boss，所以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其实对我们现在成人世界的生活，其实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教育的意义。 对，而且其实最后还留给大家一个谜啊，就是那个说话很慢的树懒，然后它有一个非常快的飙车的这个镜头，然后就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就是大家就会去想说这样的一个小配角儿。他到底是真的就是慢，还是说他装出来的慢？他个性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面？然后就大家会去想说，这样的一个动物的角色哈，他到底在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折射出来的是哪一种人啊？是不是这个平常就是慢吞吞的，然后显得很无害，但其实他在背地里又不是这样的一个个性的呢？就可能大家会有很多这样的猜想哈。当然他并没有给出太多答案，但是我觉得可能一个更加深刻的动画电影就会让你有更多的这样一些想象吧。 哎，没错，其实这部影片就像刚刚赵爽讲的，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展现了一种啊动物世界当中的众生相，但其实我们透过这个动物世界看到的是也是我们人类社会当中的一个众生相哈。这就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这个虚拟动画的主人公疯狂动物城，马上呢来到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榜单的第一名哈，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猜到了，这也是动画电影当中啊非常经典的一个主人公的形象，这就是狮子王哈。很多朋友可能小时候看过这部影片，长大了之后还是念念不忘，包括对里面的情节，包括对里面的每一个正反派人物的名字啊，印象都非常的深刻，确实是一部非常经典的这动画电影。对，辛巴是他的主人公。马上我们还是先来通过一小段的这个视频来回顾一下这部诞生在1994年的作品《狮子王》。 It's enough for this one. 哎，这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今天我们为大家评选出的最经典的一个虚拟动物的形象，就是狮子王当中的这个辛巴哈。 嗯， 哎，也是作为很多故事的可以说是一个开山之作吧。 嗯， 很多后来这个动画电影的模式啊也都是套着这个来走的。其实讲述呢是一个相对哈有点不那么动画电影的一个故事，我们被比如说把它套到一个古代的一个国家，我们把它虚拟成为一个王子，在他的父亲就是国王被害之后哈，励精图治，然后完成复仇的这么一个故事。 王子复仇记， 王子复仇记，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你说这部狮子王的影片如果把它拍成一个就是写实的实拍的电影哈，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这部影片为什么是这么受大家欢迎呢？我觉得就是它当中所折射出来的这种坚强哈， 嗯 啊，这种面对困难这种百折不挠的这种精神，包括其实友情的力量，在当中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这部电影是一个特别特别积极向上的片子， 对，而且它是一个94年的影片哈，就其实在94年就是动画电影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当时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就是大家觉得哇，动画电影也能拍成这个样子哈。而且像这个故事，就是我们觉得它可以挖掘的事情也有很多，像刚才这个论论也在私底下说就是一个哈姆雷特嘛，对吧？就是它有很多这些怎么说呢，它在这个剧本上面哈有很多很扎实的一些东西，所以呢这个大家看起来就可说的槽点并不是很多。 对， 其实现在有动画电影呢，如果说拍的剧本不够扎实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槽点啊，就会有很多想吐槽的地方。但是这样的一部电影在94年的一个作品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即使现在去看也是非常棒的，包括音乐啊。 对，没错，从各方面来讲都可以是说一个毫无槽点，也是一个零差评的一部影片啊，就是狮子王，也是作为很多的朋友小时候，其实在刚刚这个放这个片段之前我们就说啊，可能很多朋友小时候看完之后一直到大了还记得。为什么记得？其实每个人小时候也都是跟这个小辛巴是一样的，小时候都难免会有点调皮啊，捣蛋呀，这个一天到晚就想着玩啊。但是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总有那么一件事或者几件事啊，给你这种突然之间一夜长大的这种动力哈，经过一件某一件事之后，我们好像突然就明白了啊，作为一个成年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究竟要怎么去做哈？相信大家从小到大也都会有无数个属于自己成长的时刻。那其实这部《狮子王》也是作为每一个人成长路上一部最好的参照。其实看着辛巴的成长呢，也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当中所经历的这些故事哈。 那下面时间呢，放出我们今天982活力榜的榜单了。 982活力榜之虚拟动物的神奇世界之电影盘点，第五名帕丁顿熊。第四名加菲猫。第三名，海底总动员。 越过海洋，大梦穿越时光，我的爱在等待，我的心永不再徘徊，不再徘徊。 第二名，疯狂动物城。 第一名《狮子王》。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啦。 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啊。那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同样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咱们明天再见。